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，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总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，难逃避命运相争，相信是缘分。情人以后永远再不来，无言独坐放眼尘世外，鲜花总会凋谢，但会再开，一生所爱隐约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，难逃避命运相争，竟不可接近，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。 相信是缘分。